味儿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38集。1917年2月23号，杜马主席在结束了跟沙皇的会晤之后说，他认为他们俩之间没有再进行沟通的必要，革命马上就要到来。尼古拉二世躲了起来，没有做回应。民政机关判断一场起义即将爆发，已经开始给警察派发机关枪。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时候既疲倦又孤独，不愿意听任何人的意见。他很可能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听天由命了。整个冬天，他都住在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。除了皇后之外，所有接近他的人都祈求他任命一个新内阁，但是他没有行动。对沙皇有影响力的皇后对他采取残忍的手段，当他离开皇宫去军队总部的时候，皇后给他写信说，你要坚强，俄国人民需要你坚强，每次遇到困难你总表现出爱和宽容，现在你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力量，这其实也是他们正在要求的。最近许多人告诉我俄国需要皮鞭，但是沙皇对皇后的诉求也无动于衷。接近他的人都说他变得疏远超然，对现实漠不关心，总是耐心地听别人不断重复的诉求，神情茫然的微笑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做。拉斯普京死后，皇帝和皇后都信任大臣普罗托波夫。他之所以得到信任，是因为他会操办降神会，帮助皇后跟已经去世的拉斯普京取得联系。他把操办降神会看得比自己内阁大臣的职责，比向城市提供给养还要重要。其实啊，这只是骗人的手法。1917年3月7号，尼古拉二世突然宣布第二天要去杜马，并且声明要任命一个新内阁。这一举动使有理智的政府官员重新燃起了希望。然而到了晚上，沙皇又宣布必须立刻去军队总部，不去杜马了，把早上说的话收回了。几个小时之内，沙皇离开了首都。离开的原因，有人分析说啊，有这么几种。第一，可能是由于他媳妇的坚决要求。亚历山德拉皇后认为，如果尼古拉顺从杜马的意愿，那他就是一个软弱的笨蛋。第二，也可能他是为了躲避皇后的不断骚扰。这时候啊，东线的战士处在休眠期，他去军队总部其实无事可做，也就是喝喝小酒跳跳舞。结果沙皇一走，局势 发生了剧烈变化。其实就在沙皇走的前一天，街上的示威游行已经变成了骚乱和抢劫。哥萨克骑兵被派到街上恢复秩序。沙皇习惯派骑兵控制不守规矩的群众。这次派去的骑兵都是年轻的新兵，军训只完成了一半，他们的兄长即使没有战死，也是滞留在东线战场上。这些哥萨克士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拿着鞭子抽打人群，而是加入妇女组成的人群中，向他们表示不会有危险。到了星期五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骚乱更加严重。一些在首都活动的极左组织领导人，在遭受了几年的残酷镇压之后，此时胆子更大了，呼吁进行大罢工。到星期六，抗议人群和哥萨克士兵都出动了。哥萨克士兵接到命令，向抗议人群开火，但是他们把枪口对准了警察。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、具有震动性的历史时刻，哥萨克士兵对沙皇体制的忠诚结束。俄国内臣处在极端的惶恐之中，内阁成员们给沙皇发电报请求辞职，并且要求沙皇返回圣彼得堡组织新政府。结果沙皇回了一封跟这事儿风马牛不相及的电报。搞笑到什么程度呢？沙皇说呀，在此与德国和奥地利开战的困难时期，我命令发生在首都的骚乱明天结束。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这时候沙皇还认为自己一言九鼎，命令骚乱结束。到了明天，也就是星期五，沙皇给他新任的首相一份圣旨，要求解散杜马。首相把沙皇的圣旨交给了议员们，议员们立刻投票表示不予理睬。议员们实际上成了革命者。到了星期一，好几万士兵加入抗议活动中，很多士兵开了小差，还有的士兵跟平民一起发动了骚乱。首都的武器库受到了冲击，武器遭到了抢掠，数千支步枪流散到城市四处，流入了革命者的手中。秘密警察的法院和办公室被焚毁，监狱被攻破，犯人获得了自由，有的逃跑，有的加入了革命阵营。3月13号，沙皇终于离开军队总部，乘火车返回了圣彼得堡，路程长达800公里。他的速度很慢，原因是给开往前线的部队和军需品让路。这个举动本意是善良的，可实则呢是愚蠢的。沙皇离首都越近，发现这混乱越严重。前方报告说暴力事件频发，不能继续前进。皇帝的专列在离首都还很远的地方被迫停了下来，停在一个乡下小镇。皇帝居然进不了自己的首都，与随行人员躲在一个小火车站里。这时候军队的高级指挥官，包括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大公，给沙皇发了电报，要求他交出皇位。沙皇对这一切安之若素，已经麻木了。他没觉得什么大不了，他现在只关心老婆孩子的安危，而他们此时已经变成了囚犯。驻守在圣彼得堡皇村的4万禁卫军也起义了，沙皇的5个孩子这时候都得了麻疹，这种病在1917年可不是一个小病啊。皇后亚历山德拉无法与沙皇取得联系，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 但是很快他恢复了理智，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照顾女儿们和12岁的儿子身上，安排饭食，让两个仍然效忠的哥萨克士兵住在温暖的地下室。与革命前的疯狂不同，皇后此时展现出平和的力量，可惜为时已晚，她只能努力帮助家庭度过最后的时光。 人类的历史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淹没，拨开迷雾，事实的真相总会在阳光下浮出水面。往事，宏宇正在为您讲述。 到了3月15号，俄国出现了两个政府，一个是杜马推出的政府，由36岁的司法部长克伦斯基担任领导，另一个是效忠布尔什维克，由士兵和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政府。这两个政府竟然在同一栋建筑中运作起来，尽管是竞争关系啊，但是两个政府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沙皇必须退位。沙皇的内阁成员并没有与杜马作对，而是可怜兮兮的要求被逮捕，以确保生命安全。几个来自圣彼得堡的代表前去会见尼古拉2世。一开始沙皇同意在退位诏书上签字，后来又反悔了，代表们要求他把皇位传给儿子。尼古拉2世坚决不同意，他知道儿子有血友病，可能活不了几年，到时候陌生人就会来接掌皇位。最后沙皇决定把位子传给弟弟，这位弟弟是罗曼诺夫家族公认的败家子儿。他曾经与一个离过2次婚、育有1子的平民夫妇结婚。弟弟听说自己要继任沙皇，第一个反应就是退位，他怕成为革命的牺牲品。接着他又声称有意在未来恢复皇位，条件是必须有一个民选的议会，简直是闹笑话，哪有这种好事啊。至此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宣告结束了。罗曼诺夫王朝虽然结束了，但是杜马的临时政府宣布将大战进行到底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前任沙皇尼古拉2世这时候表现得极为大度，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临时政府。他在给军队的告别书中说，无论是谁，如果他现在梦想和平或者祈求获得和平，他就是祖国的叛徒。世界各国很快知道了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消息，伦敦和巴黎都非常高兴，美国政府里那些渴望参战的人同样也非常高兴。英国、法国一开始就感到与独裁的俄帝国建立同盟令人尴尬，因为英法希望把这场战争定义成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斗争，跟俄国同盟使得解释这场战争的性质变得非常复杂。现在俄国显然要变成一个民主国家，而且比原先的沙俄更愿意参加大战，协约国内部变得更纯洁了。俄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帝制的终结是一场悲剧，但是更多的人欢呼雀跃，事情的发展太快了，这是奇迹中的奇迹。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，欢乐和焦虑使我无法工作，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，这是新俄国的黎明，真是令人快活。警察被抓起来了，他们的武器被没收，哦，请让世界 永远如此。但是没有人想到，流亡在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在这个时候秘密回到了俄国。列宁回国之后立刻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，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。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后，立即向协约国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。在和平建议被协约国拒绝之后，俄国更愿意与德国单独的进行和平谈判。1917年12月3号，布列斯特谈判开始。德国提出了把波兰、立陶宛、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、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，并且赔款3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。这么苛刻的条件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严重的分歧。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，尽快签订合约。斯大林等6名中央委员支持列宁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委员则反对签订合约，主张继续进行世界大战。托洛茨基则主张停战复员军队，但是不愿意与德国签约，即不战也不和。1918年1月2号，苏俄政府召开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会议，会议上赞成布哈林主张的有32人，赞成托洛茨基主张的有16人，赞成列宁主张的人最少只有15人。1月24号，苏俄政府召开中央会议，重新表决关于对德国签约的问题。列宁的主张仍然没有获得通过。1月30号，布列斯特谈判恢复了。作为外交人民委员、谈判代表团团长的托洛茨基，临行前与列宁有一个约定：如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，就让步签约。不出意料，德国果然向苏俄下了最后通牒。托洛茨基向列宁电报询问对策，列宁立即复电说：接受德国条件，立即签约。但是托洛茨基没有接受列宁的建议，而是发表了拒绝签约的声明，率团离开了布列斯特。结果德国开始对苏俄大举进攻。2月18号，苏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，会上列宁的主张又以6-7的票数被否决。随后中央委员会又连夜开会，经过激烈的讨论，托洛茨基转而支持列宁，会议以7票赞成、5票反对、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列宁的提案。苏俄政府连夜通知德国方面同意签约，但是德国在接到通知之后没有立即停止进攻，而是于2月23号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。苏俄中央委员会又召开有15名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，会议中列宁力排众议，但是大多数委员仍然不赞成他的主张。郁闷的列宁最后提出，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，他就要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。布哈林对此表示无所谓，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。但是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，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，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4票弃权。结果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、4票弃权、4票反对获得通过。2月24号，苏俄政府重新派出谈判代表团与德国进行谈判。3月3号，布列斯特合约正式签订。按照合约，苏俄需割让波兰、立陶宛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地区共上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德国，赔款60亿马克。 苏俄付出丧权辱国的巨大代价，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保住了自己的政权。几个月之后，德国在新县战败，于1918年11月11号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。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2号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合约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沦亡，许多人归咎于经济的崩溃，而实际上造成这种局势的是统治者本身。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害怕王位被王朝内部的阴谋者篡夺，因而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习俗，他们建立起了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，称为囚笼。苏丹的后裔从少年起就被禁闭在其中，直到死去或者被杀死。他们中只能有一个人活着出来，这个人在没有学过任何知识的情况下便被推上苏丹的王座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，几个世纪以来，一些极度无知和无能的人统治着庞大的土耳其帝国，他们中许多人曾被禁闭数十年。然而一旦被释放，他们在死之前就能自由自在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，无论多邪恶都能做。当然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杀人。新君主的兄弟们会被杀得一个不剩，包括成年人、少年和婴儿。他们杀人可以用任何借口，或者根本不需要借口，想杀就杀，杀得疯狂。奥斯曼帝国又是如何一步步的瓦解的呢？下期为您讲述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Yeah.